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啊，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嘅。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喺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唔係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咁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奔嘅海灘嗰度出世嘅。咁你諗下，喂大佬，點解一個我哋叫做收復台灣嘅民族英雄啦，以共產黨嘅標準係嘛，或者係喺台灣獨立建國嘅第一個華人啦，如果以港獨派嘅標準。咁點解會喺日本出世嘅咧？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三不管，我係邝荣孙， 我係刘西良，逢星期六下午四點正。好啦，翻嚟咧就繼續講下呢個世紀大騙局啊！呢個東大嶼山嘅呢個超級人工島嘅填海計劃，喂。究竟佢嗰度容納住可以住幾多人先？ 嗱，政府講咧就話填呢個人工島啊1000公頃，住咧就話住可以住咧70萬至110萬人，講就係咁樣。 超級新市鎮喎、啊，這個 好多人噶，好誇張啊！即係換句話講，如果根據過去嗰20年，1997年到而家香港嘅人口增加咗超過100萬嘅話咧，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呢度70至100咧就推算咧就係未來嘅10年、15年甚至乎20年嘅新增人口咧就全部擺曬落去。 好啦，香港嘅出生率一路下降，咁呢新增人口首先我想問下喺邊度嚟？點解我哋未來嗰20年會有成百萬嘅新增人口？ 嗱、這個咧你就係點出咗嗱，除咗係呢個東大嶼人。填海人工島的大騙局就是亦都係而家政府經常講話土地大辯論，下個禮拜三就終止噶啦，呢個土地大辯論一樣。 已經話傾向發展高爾夫球場。 個問題咧就係話，只係講個供應，我哋要1200公頃，去到2047年咧，我哋要1200公頃嘅地，但其實佢呢個1200公頃地嘅需求咧， 係 建基於 點嚟？ 係啦，係建基於統計處所謂嘅人口推算，就話2043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人口呢就會由現在的740萬呢就上升到去822萬人、去到820萬人。不過又是政府自己的數字去推算呢，就是說去到2066年呢，其實呢人口不是持續好像政府現在或者建制派不斷說上升上升上升，我們會老的嘛，是不 是？還有香港人口老化越來越厲害， 去到2066年呢反而呢就會跌回到好像現在，還會比現在少。政府的推算呢就去到2066年呢就跌回去772萬人， 因為我們 那你就要想了，你要記住了，那你就要想了，咦，原來去到那時候就會高的了，這樣還未計算我例如我們現在要求政府是不是應該要即取回單程證審批權、啊、是不是要削減每日150個的單程證配額、啊、如果是講埋個需求不是供應、啊、不是只是土地不斷供應，而是說我們要在那個源頭那裡呢去減少新增的人口，這個也是很多國家是經常是會或者地方政府經常是會思考的問題、啊、樣那你根本呢就不需要是要提供在2047年之前呢是說要有1200公頃的地方，可能根本幾百公頃在這裡找些中土、啊、那裡收回你的會所地、啊、收回一兩幅的一個閒置了的軍事用地，根本就已經可以解決香港未來20年嗰個土地需要㗎啦。 你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只要將地產商手頭上囤咗嗰啲農地， 係 全部宣布2047之後，政府全部收回，佢哋就嗱臨要賣翻俾你㗎啦。係嗱，你咪唔賣咯。係2047之後就冇㗎啦。好啦，你就而家就政府用農地價格買翻佢之後，係絕對可以應付到2047前嘅需求，絕對可以。淨係地產商手上邊囤積咗個農地，我講緊已經可以應付到個需求。點解要搞咁多嘢？所以我就話成個土地需求係一個騙局嚟嘅，就係咁嘅原因。 同埋點解要揀今晚去講呢一個咧？唔單止因為打風，唔單止係山竹，就係下個禮拜三咧，立法會嘅發展事務委員會有公聽會，就係為呢個嘅土地大辯論咧嘅完結嗰陣時咧嚟一次嘅公聽會。我睇過曬文件啊，有大量嘅建制派嘅團體係親政府嘅團體咧，係用一式一樣，係一式一樣嘅意見書嚟到立法會，就係兩大訴求。第一 就係話支持呢個嘅公私合營，咁啊即係換句話講，幫地產商幫佢哋係去推嗰啲農地咯。第二就係支持填海，跟住另外嘅十六個選項啊，呢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黃遠輝領導嗰、那個，即係好似點心紙嗰十八個選項，咪就係做到佢要做嘅嘢，就係將呢啲嘅民意一路倡導到根本就係寫在牆上嘅可以預知嘅結果，去到最尾，林鄭月娥喺十月十號嘅施政報告咧就會話：，填海。同埋呢個嘅公私合營去處理發展地產商手上面嗰啲農地就係咁啦。 我可以幫佢寫埋就得噶啦。 清清楚楚啦，已經係、 啊。我熟練嘅啦，呢啲嘢直情係我可以幫佢寫埋。有鑑於香港未來嘅人口需求嘅增長，我哋估計去到2047年，香港嘅短缺嘅土地人口增長係達到接近900,000人。 嗯、 然後咧，香港會出現一個嘅土地供不應求嘅情況咧，係日趨嚴重。有鑑於此，經過呢個土地供應小組徵集香港人的意見，我現在宣布短期措施如下，將新界地產商所擁有的農地由政府提供這個基建接駁和道路網，令到它盡快可以興建這個的單位，而當中會撥出一部分成為資助房屋單位，冇講幾多啊啦， 可能係得5%， 可能係10% 到5% 嘅啫。但係我哋就揞咗一大嚿錢去幫佢接駁道路網， 李家就優而為之。 嗰啲排污嗰啲，如果我係李兆基，我一定支持林鄭月娥啦。可能甚至林鄭月娥當選之前，李兆基已經知道會有呢個政策噶啦。所以咧，恆基就第一個彈升嘅，第二個彈升就新鴻基，兩間公司關係相當密切，亦都係新界團地最多嘅公司嚟嘅。第三就係新世界，李嘉誠發展完嘉湖山莊、元朗之後咧。在東北就冇噶啦。 咦，李嘉誠好似唔係咁樂觀喎。 撇噶啦，我諗佢 開記招話要有部分嘅資產係轉移去倫敦喎。 撇噶啦，我覺得。 琴日係啊。 因為咧，新界土地儲備咧冇曬咧，作為地產商喺香港未來嗰20年都唔使玩噶啦。 唔使玩啦。 唔使玩噶啦。咁所以咧，我覺得施政報告就係上邊嗰段，我幫你寫埋啦。你嗰啲林鄭嗰啲馬仔咧，聽住之後咧，自己默寫出嚟得噶啦。第二，中短期措施。我宣布會盡快研究在大嶼山東部進行這個填海計劃。講完了。 雖然這個填海計劃是要20年之後，十幾年之後才有機會有部分是可以成為熟地可以發展，開始起屋咋，記住。 我留意到。 所以不能夠回應現在根本當下那些的，你說即公屋輪候拆過長啊，輪候超過5年那些的房屋需要。 我亦留意到很多市民對於這個粉嶺高爾夫球會嘅意見，希望可以轉成為發展呢個嘅房屋用地。不過有鑑於社會對呢個問題係普遍存在分歧，所以我暫時係唔會研究發展呢個高爾夫球會。三點，我幫你寫埋， 捉埋期俾佢。你知唔知仲有獨立就係下個禮拜三就係點？下個禮拜五就係呢一個由劉江華做民政事務局局長嘅局嗰20多個嘅會所地。嘅續期嘅諮詢嘅期滿啊，所以下個禮拜三、下禮拜五點解係咁重要就咁解？政府就係點咧？不斷喺過去一段時間明古開朗咁講填海、填海、填海、填海，就係因為想將個民意扭曲或者係慢慢倡導到呢個方向咯。 兩樣嘢，其實你問我嗱，填海佢有得你爭議，其實佢唔係最重要。到時林鄭都死 Q 埋添啦，我估20年之後。好啦，而家剩翻嘅其實真正就係將公司入營開綠燈。 嗯， 因為我上一屆政府已經知道了，當時新界東北點解要用官地收回模式，是因為沒辦法杜絕官商勾結的指控。所以他今次搞一場大龍鳳出來是什麼呢？就是漂白，將整個跟四叔合作這些計劃就將它漂白，就是說不關我事的，那個小組建議的公聽會裡面，跟著你說一式一樣的那些，怎會是一式一樣的，即是說動員出來的。 是的，有人動員出來，不過我們懶不記得整得好看一點。 是這麼差，錢袋了就求求其的，你知道那些同鄉會也好，那些來助選的大媽全部都一樣， 好像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搞那些諮詢會一樣，那些聲稱是高爾夫球場那些人講到聲淚俱下，但其實是跟稿讀的。是 的，但是就 這裡流兩滴眼淚停五秒， 沒有讀出來算好了，我告訴你，如果黃定光的話讀出來。但是呢，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即是香港政府越來越荒誕的原因。如果你說公私合營是比起官地收回條例好的，你就開誠布公告訴我們。第一，我覺得他是一直是 twist 那個的，即是誤導公眾，說官地收回條例會引起訴訟。喂，這個你當我們傻的。如果你要官地收回條例，你不是拿來作私人發展，私人發展都不一定輸添，打官司。如果你是拿來起資助房屋有什麼問題？沙田就是這樣起的咯。以前麥理浩年代 香港的新市鎮都是用官地收回條例發展出嚟嘅，點解而家唔得？英治時代會得咧？ 有 以前又冇司法覆核咩？ 97年到而家，特區政府都行使過超過10次嘅官地收回條例嘅呢個咁嘅動作啦，已經係。 咪咯，所以我就話呢個係誤導公眾，然後就好似講到咧，就係話嗱，最快釋放土地資源嘅咧，就係將嗰啲農地，將佢咧就我哋用公帑去起嗰個路橋同埋嗰啲嘅排污啊等等咧。就入去佢嗰塊農地嗰度喎， 嗰啲先係最貴嘅嘢嚟㗎。 但係好簡單話俾你聽，你成個新界規劃就玩完。點解咧？因為係囤咗地就主導咗你嘅規劃。 嗯嗯。 阿四叔控制住嗰幅地，實際上佢就主導咗你要起路入去啦嘛。係 啊。 咁你仲有咩 master plan 可言啫？成個新界以前就搭貨櫃，而家就變成係咩咧？一個爛頭山咁樣一棟一棟嗰啲咁樣嘅樓咯。一定是的，你預計到的了。 圍繞住他們那些四叔那些地來 去做規劃， 跟住中間那些農地就全部圍住樓了。那你還耕不耕田呢？ 嗯， 我想問一下，是整個新界會另外一個大災難來的，已經是。好了，跟住講東大嶼山填海，你現在見到關西機場現在這個情況，即是我們預計未來那20年，這一些超強颱風是會越來越頻繁，越來越頻密。第二，氣候暖化令到全球的水位上升，好多嗰啲嘅咩馬爾代夫啊嗰啲國家已經會被淹沒嘅啦。係 啊，佢數以百計嘅小島可能冇咗一半。 係啦， 你睇一睇1000公頃嘅人工島，如果好似科學家咁講，未來因為氣候急劇變化，淨係香港呢度咧，可能個水位上升1.2米可以高達1.2米，即係差唔多接近4呎。 差唔多我咁高嘅咯。 你諗一諗，你要喺起完個1000公頃嘅人工島之後， 要 再起高4呎，你諗下嗰啲泥嘅量、嗰個工程嘅費用，仲有修補，你諗住起咗樓之後又要再起嘅話咧，你睇一睇係貴到阿媽都唔認得，同埋咧是無止境的黑洞嚟嘅， 同埋你接駁嗰路橋咧，今次關西機場要封咁耐，就係因為嗰條橋俾個遊輪撞爛咗啊嘛。因為你大家去過關西機場，你知㗎，一條筆直嘅呢個大橋喺個海上邊，然後就接駁個人工島啊嘛。當時就話：哇，呢個100年都冇問題啊嘛，一嘢就玩完啦。一嘢就玩完噶咯喎！ 你諗下，一個1000公頃嘅人工島，真係好似政府你講話住70萬人，如果真係要疏散，係基本上技術上係做唔到，係完全做唔到。咁跟住咧起咗隧道咧，又會有倒灌，即係浸咗啦，橋就有機會撞爛啦，咁樣係。 哇！真正 搞喎、啊！ 真正發達，如果我就 真正發達，咪有啲工程公司買 定嗰啲中國鏈路橋、中國建築嗰啲股份啊！我話俾你聽， 起極都起唔完，起完又會爛，爛完又可以再起，永遠都有工做啊，大佬。 喂，呢個就係 工聯會嗰啲咩建造業嗰啲乜乜工會，佢哋應該拍爛手。 喂，同埋你唔好以為香港人，雖然我哋話以人均嚟講，我哋政府係全世界最有錢喎。 嗯， 但係你連續幾年嘅財政赤字就玩完嘅咯喎。阿老董嘅年代，連續5年財政赤字就玩完嘅咯。 我哋好簡單啫，總之過去嗰10幾年或者主權移交到而所有嘅大型基建係冇一個唔超支唔延誤嘅。咁你跟住再推算一下，而家呢一個嘅東大嶼都會人工島填海人工島係港珠澳大橋、沙中線、高鐵同埋三跑嘅總和，咁你就會知道嗰個鑊係可以大到點樣。 嗱，而家我哋就不斷咁樣將啲錢揈啦，因為由2004年開始啦，香港樓市回復升勢之後，咁就印花税收入又多啦，雙辣椒之後，政府嗰個嘅賣嗰個樓宇交易嘅收入又多咗啦，股市暢旺啦，好啦，而家水浸，但係呢啲係非經常嘅收入，我講緊香港交税嘅人係越嚟越少，呢、這個就係話，當你一旦出現咗呢個嘅金融風暴或者中美貿易戰擴展到去金融層面、貨幣戰爭嘅話，你睇到而家啲人咧已經係咁訂啲樓啦。你睇到呢個禮拜嗰啲樓宇交易、二手樓嘅交易，你睇到。好啦，即係話你好快啲非經常收入咧就會跌到個水平咧，係你嗰個從一聲冇曬嘅。第二個收縮係咩咧？公司利得税，呢個仲大鑊嘅，呢個係經常性政府經常性收入。好啦，呢兩條數一跌嘅話咧，你嗰啲工程開咗頭，我想問下你點收科？係咪嗱？阿梁錦松嘅年代，佢就係收縮公務員嘅編制同埋係啲資源增值。嗰陣時冇乜公務工程開支嘅，你要記住，係只係 recurrent 去請翻嗰啲政府提供服務，嗰啲醫生啊、護士啊嗰啲咁嘅嘢嘅啫。 記住啊，呢、這個人工島呢個工程咧係冇得中途 停 㗎。是 nothing or all， 因為點解咧？你起咗條橋，如果你唔起個人工島，唔繼續填氹嘅話咧，你得物無所用，起咗個橋啊、隧道啊，全部廢曬。你亦都唔能夠起咗個人工島之後咧，唔繼續擺錢落去咧，係去起橋啊、起隧道啊咁樣嘅係。 喂，這個，冇得翻轉。這個係呢種咁嘅心態咧，呢種咁嘅心態，唔好假設有譬如話咩中美貿易戰啊，或者點樣嗰啲經濟逆轉。你呢種心態咁係70年代嗰種用磚頭啊，不斷發展就等於經濟增長，而唔係嗰啲而家嗱你講緊高新科技呢個知識同埋即係知識同埋資金密集型嗰種嘅經濟發展模式嚟嘅喎。加上我哋而家人口唔係上升啊嘛，人係逐漸下降啊嘛，嗰個增長率係 我哋已經係中咗中國模式嘅毒啊！俾你聽啊！你嗰啲咁嘅董建華啲咁嘅粉腸嗰啲咁嘅智庫，成班係垃圾，跟大陸佬揾食嘅契弟嚟嘅，根本係喺度掠水。咁你諗下啦，佢哋建議出嚟嘅嘢，將會係咩咧？係為嗰啲央企開路，即係中國東印度公司開路，而佢哋嘅家屬就可以喺佢哋嘅嗰啲嘅非執董裏邊去分到利益。呢個就係一個利益集團。我話俾你聽，中國一帶一路模式就係一個利益集團。我成日都講。你不要找自己人笨，如果你當我們是自己人，是不是你走去非洲，你走去斯里蘭卡不關我們事， 他們就是不熟不吃啊， 但是現在就不熟不吃， 還要你感恩啊， 河套、高鐵、港珠澳大橋這些東西全部都是我們自己喝曬水，他們承建的公司就賺到盆滿缽滿，然後跟著就 create 更加多的基建呃我們去做，通過那些他們自己的代理人，這些不是香港人來的，我覺得這些是他們的代理人來的，去中國路橋嗰啲梗係唔出聲啦。問題咪由董建華啊、陳茂波啊、梁振英啊啲咁嘅 agent 出聲咯。然後佢哋咪會有 delayed interest 咯。呢個就係香港嗱，我覺得你問我，我係好悲觀嘅。呢個中國模式咧，我哋上一次都討論過嘅。我話廿三條好，港獨好，係虛晃一招。你而家睇到佢真正意圖唔喺嗰度，根本係 就係香港嘅庫房， 佢嗰度先至 係 將你民主派嘅焦點即係 shift 曬去嗰度，就係話哎呀廿三條要捍衞啊，我哋要捍衞香港公民社會好樓啦。跟住陳茂波講完嗰啲嘢，冇人討論。我話俾你聽，就係火拍央企投資一帶一路。跟住呢啲咁樣嘅，先係真正佢將香港成個食咗啊！我話俾你聽啊，佢食曬你啲錢，你仲有咩嘢啫？跟住你， 僅餘嘅利用價值都冇埋。 喂，佢係 create 一啲英國佬年代，我仲記得當年十大核心工程，俾大陸佬鬧到撲街，話要燒曬香港人嘅錢。 係啊，咩車毀人亡、 車毀人亡嗰啲陳佐義啊嗰啲鬧啊，講極之。你喺曬歷在目，我哋呢一代喺九十年代九二、九三、九四嗰陣時，為咗新機場，喂，當時講緊嘅嗰個所謂嘅開支啊，同而家係九牛一毛啊，根本係 200亿。 咪咯。佢仲要 underspend 啊， 系啦， 系使唔曬啊，二百億都。但系我哋今日見到 計劃都係二百億。 嗰個新機場、三號幹線、青馬大橋、吸水門大橋，呢啲全部都係令到成個香港係 upgrade 到去一個國際城市。好啦，英國佬有冇再 create 多一啲唔等使嘅大白象工程？起 N 個大球場佢可以嘅喎，坦白講，係咪先？係咪跟住就起 N 個嗰啲嘅？嗰啲輕軌鐵路啊，將嗰個香港島，唔係本來我哋觀塘都準備行輕軌嘅，你知唔知啊？ 我有聽。 啊，林鄭建議㗎。喺 個啟德嗰度啊嘛。 係啊，林鄭建議㗎。有冇呢啲咁嘅大白象係香港人到而家變成鬼城嘅？所以我就話呢個中國模式你已經入咗去㗎啦。你咪繼續喺度拗雙普選呢啲咁嘅嘢咯。對佢嚟講，廢立法會嘅目的不在於嗰個政改。因為政改 initiate 嘅能力不在香港立法會，係咪先？係你議員係冇能力去提出一個政改嘅 package 出嚟嘅。佢點解要廢立法會嘅武功啫？係咪？係咪真係因為嗰幾個議員拉布咧？我覺得唔係，因為廢咗武功之後咧，佢伸隻手入嚟攞你啲錢嗰陣時候就可以如取如攜啦嘛。 冇人阻頭阻勢， 你財委會仲可以 阻 頭阻勢 咩？連盡下言責或者係揭露呢啲咁樣嘅弊端嘅機會都少咗好多。咁大家就好開心啦，好似阿伯退休公務員咁去排隊，第一個買飛坐高鐵翻大陸， 你班泛民翻去 包二奶會好方便呢啲咁樣。第一次俾你呃就係你，就係我蠢啫。如果第二次俾你呃就好大件事啦。 佢招呼你泛民翻去坐高鐵冇所謂，佢招呼你去大灣區巡視亦都冇所謂，甚至請你翻北京訪問冇所謂嘅。當佢嘅目的好清楚，就係要將香港嘅外匯儲備，將佢移去投資大灣區好、一帶一路項目好，而係冇阻撓嘅就得啦。係咪？因為佢冇底線噶嘛。 嗰啲先係大買賣啊嘛，因為 喂， 嗰啲先係真正 的買賣。你諗下啦。仲有乜嘢嘅公務工程係可以大量落袋嘅先？佢自己國內嗰啲已經冇水位啦。 好啦，輸出去非洲嗰啲，你就要借錢俾佢，然後用佢嗰啲錢嚟還。你旨在掠奪佢嗰啲資源、礦產、土地啫。你唔係掠佢税，唯一掠到税嘅就係香港，就係香港，因為嗰啲錢係我哋自己真金白銀去俾，係嘛？你問我填得少添啦，一千公頃。俾我整個三千公頃啊！少成個大嶼山填出嚟啦！ 唔係，我要留翻啲海域，咁你先可以起到橋、起到隧道。佢唔係成個，唔係成個嗱，即係好多香港人到而家都仲未搞清楚呢個東大嶼都會係以為係大嶼山東邊嗰啲嘅土地，唔係，佢係要夾硬喺個海中間個起咗出嚟，但係咧又 應該 係 平介乎平洲同大嶼山之間㗎。係 啦，離開曬所有嗰啲現有嘅土地三至四公里咁，所以 然後就駁啲橋隧道 入去，係啦，先起到七個大型嘅交通基建，又橋又隧道呢啲咁嘅嘢，咁樣先可以掠到水。 咪即係有咁複雜， 大佬真 係就搞到咁複雜。 真係 make sense 嘅係 呢個食神裏面嘅周星馳一樣咯，一個咖喱魚蛋有咁辣得咁辣，等你食完個咖喱魚蛋之後又要嗌杯汽水， 嗰杯可樂， 嗰杯汽水就啲冰有咁多得咁多有咁大粒得咁大粒， 都有咁粗得咁粗， 係啦， 張凳有咁滯咁得咁細，快啲請佢走， 就係 exactly 一模一樣。即係嗱，好簡單，我就話香港嘅悲哀係咩咧？好多時你見到啲傳媒咧，係真係冇完全發揮到嗰個嘅應有嘅責任，係咪？即係我話。而家只有呢個進發呢個有個財經嘅一個NGO 係咩啊？進言會師啊，進言財師啊，會計師嚟嘅 財咩？思賢財進， 思賢財進， 思賢財進係 發咗封公開信俾阿陳茂波，質疑佢點解可以違反外匯基金投資指引，去發表呢啲咁嘅言論。嗱，你快啲揾翻個封信，你快啲揾翻個封信喺立法會裏邊照一模一樣。要政府解釋，起碼至少都要入一個 oral Q。 一翻嚟唔係特首答問大會， 特首答問大會，你跟翻佢哋問嗰個得噶啦。喂，財政司咁樣講，點解佢可以違反呢個外匯基金投資指引？又唔同立法會傾，又唔同公眾交代咧？講完就冇事喎。 你林鄭月娥唔好淨係批評啊，吳秋北啊，呢啲係知識體大啊，係我哋香港人嘅血汗錢嚟噶嘛。 然後佢講完之後冇 follow up 嘅喎，完全。即係你諗下係咁恐怖嘅喎，係而家香港係一個咁重大嘅。將香港外匯儲備一個根本性的改變，即是話等於以前彭定康將香港外匯儲備講都不講，就在自己的訪問裏面就話我哋將會投資喺倫敦的呢個新的項目，點點點，英國在非洲烏干達的項目，你估到時當時中共會點講？即刻跳出嚟啦，就話你將香港人的血汗錢抌落鹹水海啦，係嘛？咁而家咧，喂，就係咁嘅啫喎，其實係。嗰啲項目大家都知道高風險嘅喎， 本質上冇分別嘅係。 點解我哋嘅外匯基金會投資落高風險嘅項目嗰度咧？你話咩用股本方式入股？喂，即係話咩咧？就係嗰個項目唔夠錢，中間嗰個資金嗰個洞啊，就係變成股份，俾咗你外匯基金咯。咁即係話我哋擁住一啲垃圾嘅 project， 冇意思嘅， 係冇意思嘅，嗰啲係債嚟噶嘛，所以話債變股，股變外匯， 財富轉移嘅啫係。 喂，你話如果我係 轉移唔喺我哋嘅口袋裏邊， 我哋唔係新加坡大馬石咩主權基金，唔係一馬幣，我哋反而似咩馬來西亞一馬幣案嗰啲啦。 真係大件事。 喂，納吉嗰個一馬就係佢嘅主權基金啊嘛，佢咪攞嗰啲錢嚟做嗰啲收受呢個沙特阿拉伯嘅利益咯。好啦，而家香港就一模一樣。美其名，喂，主權基金你都要有個法例，有個條例草案去上立法會討論啦。你成立間公司啦，香港投資公司啦，冇喎，而家喺個網址嗰度講啫喎，其實係 真係做鍵盤戰士就可以將我哋香港人嘅財富咁樣去處理。 係啊，然後就話投資落去一帶一路，火拍央企投資海外項目，你都冇講一帶一路啊，投資喺海外項目就係、 是、就係、是、央企，重要就係央企。 其實嗰啲項目咪就係央企嘅項目咯，如果唔係使乜火拍佢啫？咁香港金管局自己都係投資啦。係咪先？即係話，如果央企叫中國海外、中國路橋、中國遠洋喺埃及或者喺希臘呢個港口嗰啲資金唔到位啦，爭咗咁多，即係五百億。咁咧，呢五百億咧就折成股份，就 10% 就交咗俾你金管局。咁你就擁住呢個色雷斯講嘅 10% 股權。咁你諗下啦，呢個係咩局？ 擁嚟做乜？ 擁嚟做乜？第一，同對香港有咩利益？第二個回報係乜？任佢噏嘅啫喎，其實係，如果個回報係咁，佢會益你香港。 佢只係講話前景係好好嘅。 喂，我想問啊，如果個回報係咁好，真係可以日日每年有 10% growth 嘅話，佢會益你香港。會等你金管局抌錢落去，咁筍嘅投資項目，所以一諗就知係大騙局啦。你唔好話東大嶼山係大騙局， 而家所有呢啲由大陸 initiate 嘅嘢，由現屆特區政府執行嘅嘢，你留意一下，唔需要論證，冇諮詢，有嘅土地供應諮詢係假諮詢，全部寫好曬嗰啲信件走去反對。我都再講一次，我由 day one 你記唔記得我哋喺節目已經講，只有一個目標就係推公私合營，係 同埋填海， 同埋填海，成個嘢根本上就已經係，即係你問我啊，你話英國佬年代嗰啲假諮詢核突。點夠而家啲核突啊？你問我， 肉酸好多倍，醜陋好多倍。 唔係咯，唔係啊，嗰啲係利益啊，你明唔明啊？英國佬就係話幾時推行代議政制嗰啲假諮詢咧，係嘛？而家實際上呢啲全部都係現兜兜嘅經濟利益嚟嘅，真係。咁所以我就係話咧，嗱，呢個好多網民都期望呢個山竹去考驗呢、這個即係、就是、香港呢個新基建會唔會豆腐渣咧咁。無論你。幸災樂禍也好，你不想發生也好，這個都是一個考驗來的，其實。 是的，那些建築公司想去倒，倒了之後又可以再起。香港人就說，哎，今次倒了起碼不用遲下，走下起，今次整傷了，內傷了之後，重傷之後遲下，啟用之後才倒就更大事，因為那時候會死人，這樣。 哎，始終都是，我覺得，走不掉的，我覺得，希望復會之後。努力啲去將呢啲問題，起碼 嚟緊呢兩日就已經 揭露出嚟。我覺得傳媒跟唔跟進咧，盡咗自己責任。我覺得 傳媒好忙碌，而家走曬去呢個杏花村啊，走埋出去大澳啊，又要走去嗰啲即係有機會會出事嘅地方啊，咁樣係。 好啦，就我哋今晚嘅節目就到此為止啦。咁跟住我就會去北丹嘅下個禮拜，咁就下個禮拜就要靠你 一集 係啦。咁就要揾。你的兄弟上嚟撐住啦！ 好啊，你不丹會唔會有做 live 咁啊？ 會噶會噶，如果個網絡穩定嘅話，因為嗰度 其實不丹天氣點㗎？係 而家都 OK 嘅，廿度到十五度度，係啦。咁就天朗氣清啦，咁亦都多同啲城寨嘅朋友一起去，咁所以就亦都會即係有啲片可能俾大家睇下。 啊，好啊， 係啦，咁就下個禮拜靠你啦。 OK， 好， 到此為止，拜拜。 拜拜。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